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金黄色的液体，绵密的白色泡沫。淡淡的苦味，解渴消暑，酒精度低。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人们常常干杯一饮而尽，这就是我们对于啤酒的一般印象。然而在北平机器精酿啤酒创始人李威看来，这些大家熟悉的工业啤酒只不过是方便面，而真正体现啤酒精髓的是手擀面一样的 craft beer 精酿啤酒。近些年来，在大众工业啤酒日趋饱和的大背景下，啤酒市场呈现出高端产品快速发展的趋势，精酿啤酒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好。日本、欧美等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精酿啤酒文化，而在中国，精酿啤酒的消费也显著增长。那么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去北京精酿啤酒界著名的北平机器 Beiping Machine 去看一看，跟随李威走进精酿啤酒的奇妙世界。 从一条小巷走过来，右手边发现了用铁网制成的这样的一些架子，架子上呢放着几个这个铝罐的啤酒装，我猜测这是北平机器。转过来一看，果然是 北平机器，始于方家胡同，如今已有三家门店。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这家是工体店，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高挑开阔的开放式空间，简洁硬朗，工业风浓郁。北平机器创始人李威热情地迎接上来，他是北京人，一名地地道道的精酿啤酒发烧友。 我们在接手这个空间的时候，里面其实很复杂的，然后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打掉了，甚至把一般来说酒吧的灵魂，就是吧台都打掉了。这个中岛不是一个吧台，它是一个纯功能性的一个打酒的岛台，64个酒头，这边出的酒是从那边冷库，然后管线通到地下，然后上来在这儿。你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北欧的餐厅，或者说纽约的巴黎餐厅，就大家不仅是把厨房打开那么简单，是真的就是让你和我越来越短的距离接触，就是我灶台就在你身边，我操作台就在你身边，我这边切个火腿，我这边烧个菜，一扭头就放在你的桌子上，我们就 所以食物也有最好的温度，使用的时候。 对，冷库其实目的也是打开，就是做尽量全景的窗户，你可以知道所有酒从哪儿出来的，里面设备是什么样的，想把做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自由的一个空间，那因为这个吧台被打掉了，所以后面的核心视觉点就不是吧台的背景，我们就把这个视觉点放到了空中，所以空中这些灯罩呢是这个酒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视觉点， 看起来有点像装啤酒的。 对，去过酒厂的或酿过酒的人都知道，那个啤酒罐都是锥形的， 对， 下面要排渣子、排酵母、排啤酒花，所以这个锥形呢就好像一大堆的酿酒的这个发酵罐挂在空中一样。那这片区域呢，就是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大排档了，没有路边摊，所有东西都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室内路边摊的一个概念。然后这边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 冷库，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心脏地带，所有的酒都从这出来的，这儿有世界各地的、全国各地的好酒。然后我们这套系统呢是美国康普公司，是目前为止中国最顶级套系统。 从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来呢？ 推进去，所有配件都是目前国内现在最好的，然后目前世界最好的，而且我们还用了一些非常新的技术， 比如这个 eDrink 这个流量计，是可以通过手机监控每一杯的流量，每月的报表都能看到。然后那压缩机呢，基本上控制在0到2度之间，超过2度，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己工作。 那这些罐里装的，除了你们自酿的啤酒，应该就是世界各地，你说 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 就是这64个酒头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对，有美国的、英国的、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日本的，然后这些有上海的、成都的、武汉的、南京的，哪儿的都有。 哎，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是一个泄压的声音。泄压声音， 就是那个酒头有人要打酒是吗？ 对对。它一个减压阀，它会自动泄压。 说你们这儿有一些其他地方喝不到的酒。 我们可能有很多其他地方喝不到酒。这个我们这两个店是所有的全球顶级发酵酒厂进中国的，几乎进中国第一站。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不是大牛酿酒狗的创始人在中国第一次演讲是在那个店。Stone， 连续3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酒厂。他进中国的第一站 是哪个？是石头那个 Stone。 对，石头那个 Stone。 他两个创始人加一个 CEO 带着他们第一批酒就在这个店做的发布，去年。对，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搞若干场，可能将近10场一个顶级酒厂进中国的一个发布，所以很多酒是这儿特别的。比如现在我们的酒箱上跟最尖的一个叫净水可可帝国世涛，净是干净的净。 这个我们现在电脑上看见今天的酒单是吧？ 这是一个北欧的酒厂， 净水可可帝国 对 世涛。 对，世涛是一个风格，帝国是一个强烈的这个风格的意思。对， 就是它的味道会非常的浓重是吗？ 它会有很强烈的可可啊、咖啡啊、巧克力的味道。然后度数很高，有10几度。 李威对于北平机器能成为很多世界著名精酿啤酒厂牌进入中国的首站感到十分的自豪，这一切离不开他近些年来对精酿啤酒的喜好和研究，以及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精酿啤酒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事情，你常用的啤酒花有大几十种，常用的麦芽有几十种，常用的酵母有几十种，所以你任何不同的搭配组合出来不同东西，然后你同样搭配组合，温度的高低先后顺序不同，被任何一个细微的调整都会导致它出来不一样。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他能够体会到这几十款 非常的 非常不一样是吗？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这是啤酒特别大的魅力之一。因为我认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比较迟钝和粗糙的人，我喝了很多年酒，我没感受到白酒给我带来的快乐差别，我没感受到红酒给我带来的快乐和他们的差别，威士忌我都没感受到。因为他们第一，你要先了解背景知识，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一个红酒，你一定要讲风土，一定要讲产区，一定要讲它这个地方的特色，一定要独特的韵味是什么。其次你要训练你的味觉敏感，你要去体会怎么样酸一点，怎么样苦一点，怎么什么是单宁，什么是那个各种花香，你要去很细致去体会。啤酒不用，就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饮料，它就像豆浆、牛奶、可乐、咖啡那么大的跨度，所以没有人尝不出来，它没有门槛，你不需要讲。 李威首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是在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了一个创意无限、丰富多彩的啤酒新世界，也促使他从一个单纯的媒体人转变为了创业者。 精酿啤酒基本上都是从家酿起步的，我们现在能知道这些世界的顶级的啤酒厂、精酿啤酒品牌、国内顶级的啤酒厂、精酿啤酒品牌呀，基本上都是从发烧友转变过来的。这是因为工业啤酒已经统治了世界150年，当你在大专院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你不会学习创造口味，不会学习变化，不会学习多元，不会学习独立，你会学习如何大设备控制、微生物控制，怎么样去做稳定。因为你学的东西像做可口可乐一样，不会有大改变，只会有微调。因为学习市场上你出来就是进大啤酒厂，市场不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学校不培养这样的人才。精酿啤酒最近10-20年才兴起，因此大家都是 世界范围内都是吗？ 都是，整个世界范围都是这么新的东西，所以都是玩出来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做自己的啤酒，然后开个小酒吧，然后去建自己酒厂。它跟其他的经典酒类的一个巨大差别就是，其他经典酒类首先决定产区，就是为什么要讲风土，因为它就那个风土决定的。出了茅台镇，离开那样的菌群，不会有茅台酒。 对， 出了波尔多勃艮第，离开那些老藤，也不会有那样的葡萄酒。离开苏格兰，没有那样的泥煤，你也得不到 Scotch。第二，决定于年份，这年的光照、雨露、温湿度， 有没有自然灾害，直接决定了那个酒的发酵程度，那个发酵过程是否受干扰。不管你是在坛子里也好，你在木桶里也好，你在任何地方，你会受到这些东西影响，会受到作物影响，会受到空气影响，会受到温湿度各种指标的影响。所以每个年份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哪个年份好一点，哪个年份差一点。第三才决定酿酒师的控制，就是试想你是下一任茅台的酿酒师，你会如何发挥你的想象，发挥你的手艺？几乎不可能，对吧？你要继承传统，你要保证它不出问题。而啤酒完全不是这样，啤酒我们说工业啤酒的意思是大工业啤酒，你自己在家做，你也像在做一个小的工业产品，你也是在不锈钢的桶里面做，你是在一个小型设备里面做，在一个物流正常的地区，我可以拿到美国的啤酒花，我可以拿到欧洲的麦芽，我可以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酒了，因为它只决定于我的手艺，它不受光照雨露，不受原材料，不受年份，不受任何东西控制，这是它特别好玩的地方。所以任何一个地方，中国包括在内，我们可以在中国，在北京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酒了。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工业啤酒大多属于窖藏啤酒，产量大，成本低，口味淡，气泡多。而精酿啤酒由于大麦麦芽、啤酒花、酵母、水等酿造原料和工艺的不同，加之还能用咖啡、牛奶、水果、蔬菜甚至肉类来增加味道，因此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口感，酸、甜、苦、辣、茶、咖啡、水果、巧克力等等等等。有人形容精酿啤酒升华成了可与红酒媲美的酒精饮品。精酿啤酒 Craft Beer， Craft 意为工艺、手工。那么精酿啤酒究竟是如何定义的呢？它和工业啤酒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它和鲜啤又是一回事吗？精酿啤酒兴起于美国，美国酿造者协会对精酿的三个标准：小的、独立的、传统的，广为啤酒爱好者所知。然而在李威看来，精酿啤酒不在于口味，不在于产量，而更在于一种挑战乏味、勇于创新的反叛精神。 精酿啤酒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它源自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帮美国人提出，就是我们发现原来以前的啤酒世界不是这样的，是丰富多彩、五颜六色、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的。所以他们开始追寻传统，然后到了9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创造新的风格、创造新的口味。随着美式 IPA 的出现，美国啤酒花的培育，他们开始创造更多的新的技术和新的口味。然后后来又有各种酸味的、各种过桶的、过白兰地桶、威士忌桶和红酒桶的，然后又有更多的细菌，这个细菌和酵母被培育出来。就是技术在不断升级，原料在不断升级，因此精酿啤酒是一方面追寻传统，复制过去古老的啤酒配方，一方面是发扬创新精神，对，把这两点合起来就叫精酿啤酒。但是你无法给它画一个边界，就比如说它应该是独立的、小型的、多元的，可是什么是小型你就无法说清楚。 好像不是说有一个数据吗？说年产量不超过600万桶， 在美国有这样的数据，可是它没有什么意义。 但它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标准，是吧？ 它无法世界公认。你看600万桶，美国的桶是指他们的一个标准 barrel 单位，那一桶是125升，600万桶是多少呢？是70多万吨。而我们国家目前几个比较有名的精酿啤酒品牌，比如说这个全鸡猫、大悦、精 A、优航、牛鼻糖，他们没有一家能够超过500吨的。现在或者说可能今年可能刚刚接近或者达到500吨。而美国的定义是什么呢？70万吨。 哇， 然后他们管这叫小， 相当大了， 他们管这叫小。而且他们现在正在改这个，因为有太多酒厂已经在冲击这个小，他们超过70万吨了，又要下一次继续修改了。因为那些带领这个潮流的人，当初是他们定义了精酿，是他们引领了精酿啤酒潮流，现在他们做大了，说他们不是， 可人家还是这个精神，酒还这么好喝。 那怎么去定义呢？这个它和就是工业啤酒，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是大锅饭，一个是私房菜，你这个锅大锅小放在哪儿都是错的。 跟锅大锅小没关系， 它是一种精神。 那你的 所有追寻，一方面追寻古典主义精神，一方面发挥创新创造能力的这样的啤酒。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啤酒品牌，燕京、喜力、百威、青岛、加尔伯、朝日、麒麟、科罗娜，在我们小时候喝的这些品牌，到今天还是销量最大的这些品牌，他们无数个牌子，可是他们是相似的口味，不能说他们没差别，可他们极相近，而且他们一成不变。那与之对应的就叫精酿啤酒就够了。 对于很多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他不知道精酿和鲜酿的区别，这其实两个不能划等号。 不能划等号。鲜啤酒是有明确定义的，没有经过杀菌消毒防腐过滤的啤酒就叫鲜啤酒。 对， 这是非常明确定义，像鲜牛奶和纯牛奶定义，鲜牛奶冷藏7天9天，纯牛奶常温1年，因为杀菌消毒过滤防腐，这个是有明确定义的。所以工业啤酒也可以出鲜啤酒，鲜啤酒也可以出鲜啤酒，鲜就是鲜。 2012年，当李维刚刚接触精酿啤酒并开始在自己家酿造啤酒的时候，他加入了北京自酿啤酒协会 Beijing Home Brewing Society， 这是中国首个倡导家庭和手工酿造啤酒的民间组织。李维后来也成为了这个协会的会长，大力推广精酿啤酒文化。当他2018年年初卸任会长的时候，协会的会员已从2012年最初的10个人发展到了1000余人。 北京精酿啤酒协会建立的时候，一帮人开始聚在一块儿，从国外背好酒回来，去自己酿点酒，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12年才10个人，才10个人聚在一起玩。到2013年底2014年初我接手的时候，我们这个组织才26个人。能想象吗？啤酒这么大一个产业，北京扎堆一起玩的26个人，然后一共30家店。这30家店包括什么？就是你在胡同里面弄个小卖部，里面放个冰柜，放30瓶酒，我都算你是在玩精酿啤酒。那时候才30家店，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今天北京自酿啤酒协会门口挂牌可以给会员们打折的，超过150个店面。菜单上有精酿啤酒的4个字的店铺，你知道连老北京的满恒记国营餐厅都卖点伏加和白熊比利时啤酒。所以我猜啊，北京15万家餐饮企业，菜单上精酿啤酒的可能有超过5000家，有这4个字的，但他可能就卖一点最简单的德式或者比利时的那些最入门的酒。但是你想，从30家到5000家才用了几年啊，还已经够快的了。 尽管近年来北京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精酿啤酒，但是李威认为，让大众广泛接受甚至消费这一文化还需要假以时日。 我非常知道他们欧美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从小在超市买酒1-2块钱、2-3块钱，去酒吧喝酒2-3块钱、3-4块钱，贵点的5块钱，5刀或者5欧或者5新西兰元。你在超市买一瓶喜力百威，你也得1块5-2块。你去酒吧也就4块，而你喝这个东西也就这个价钱， 价格差别不大。 我们是什么？我从1块1.5开始喝，喝到6块8块，可能现在饭馆纯生12-15，大概就这个价钱，除非你很高档餐厅啊。那精酿啤酒随随便便一杯30、40、50，如果从我们小时候来算，可能翻了10几倍，哪怕对普通餐厅来说也翻个3-4倍，跨度太大。人家是多花1刀2刀，我们是要翻3-4倍。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因为人家发展几十年，产量到了，销量到了，所以成本能控制。我们现在控制不下来，因为它太新了，就这么点人喝。所以第一是因为新，第二因为贵，所以还需要等。美国已经引领了世界30-40年的潮流，他们已经是铺天盖地的一个状态。你一下飞机就看到有一个酒吧有64个酒头，隔壁的这个牛排馆有15个酒头，然后在隔壁面馆8个酒头，全是这样的状态。美国现在消费量是多少？不到15%， 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可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然后它的普及的时间也很长啊。 因为它度数高，度数高，风味重，你无法干杯， 不能满足大家对于喝啤酒的某一些方面的需求。 对，像啤酒无法干杯，不是真的无法干杯啊，说你硬干能不能干？因为很傻，你知道吗？那开一瓶好红酒，然后把它干了，那很傻的一件事情。 可是干杯不是错呀，只要夏天哥几个聚在一起，那不是错啊，那是真的是一种很爽快的事情。那精酿啤酒不是提供来给你干这事，所以我认为手擀面永远不达不到10%，方便面永远是主流。 出于兴趣爱好，李威每年都会花上一两个月到世界各地去喝酒，遍访精酿啤酒，之后再写出专业而详尽的精酿啤酒指南。他已经完成了新西兰、东京、巴黎、巴塞罗那四个地方，现在正在写作德国柏林的精酿啤酒指南，其中呢会包含30多个有趣的精酿啤酒所在。 啤酒完全是一个寻宝的过程，我可能会有一个很顶级的酒吧或者小的酿酒坊，在一栋摩天大楼的某层，也可能在荒郊野外乡下，你要开3-4个小时车，然后旁边在那儿产牛粪，旁边就有一个特别棒的酒厂。就我说的，它不受任何限制。那也可能在某一个就是很家常的一个古老的街道上，比如巴黎的第一家精酿啤酒叫金水滴，叫金水滴街， 叫什么？ 金水滴，熙熙攘攘，那黑人白人什么都有，走来走去一个小门帘里，就是它的第一家酒厂。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它可以任何大规模、小规模，然后它每一个都是那个酿酒师或那个老板本人的一个品味，一个艺术，一个收藏的展现。有很多地方真的不好找，比如说巴黎、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其实没有完整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可以 去完了之后，你要写一个更为完整。 之前我为什么要写？我为什么不写纽约？不写伦敦？不写洛杉矶？你不用写了，太成熟了。当然人都告诉你，哎，你要先去1、2、3、4，我跟你说一遍吧。可是巴黎、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还。他们还发展还不如北京，他们还没有北京快，所以你需要去找，你要需要去完善这些信息。 但是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让你惊艳的发现呢？ 没有的，比如在巴黎很落后的地方，很落后，12年才有第一个小酒坊，13年才有自己的啤酒节，比北京、上海落后好几年。整体氛围啊，那个就拿北平记照片去巴黎最有名的那个店。28个头，大家都去那儿，然后你给老板一看，老板下巴就掉下来了。哇塞，你这哪儿？中国？怎么可能？就是哪怕那样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奇特的想法，他们会跟白兰地合作，会跟他们的那个野樱桃，用他们的野樱桃，用他们那个独特的香料去做他们的酒，都会找到很多特别东西。 在北平机器，人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精酿。工体店有64个酒头，40多款酒，是北京精酿啤酒中酒头最多的店。对此，李维十分骄傲。除了方家美式小麦、机器皮尔森、巧克力世涛等10款北平机器自有品牌之外，其余几十款酒全凭当日酒单和与来访者的缘分。对精酿啤酒刚刚燃起浓厚兴趣的我，自然要尝试两款。 好，现在尝两款，一款叫做巧克力世涛，颜色呢是种巧克力色，然后味道真的是有一股淡淡的巧克力的香味。然后另外一杯呢叫做明前龙井，颜色呢是这种淡黄色，口味也是比较清爽的，就是有这种茶的清香。这两款 精酿啤酒与工业啤酒相比，口味更加醇厚香滑，同时它俩的风味也完全不同。但是由于度数偏高，两杯各自喝了不到一半，不胜酒力的我就有一些微醺了。到了晚上9点，店里的客人多了起来，中外人士，男女皆有。那么他们对于北平机器的评价如何呢？ Excellent Weissbier, which is really up to German standards. I very much enjoyed i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the beer here? Strawberry beer is just the best. Strawberry. Seems that's suitable for ladies, right? Yeah. 各种好的酒质都有，国内的国外的一般的，只要是好的质都基本都有。 我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来这里。 中文说 我是加州的。 每次来北京都要来这里。 对，没错。 为什么呢？ 他们选择还有他们的扎啤系统都是世界的一流的。 You're using your best techniques and your best practices to make a product that you feel is absolutely amazing. 在店里，我们还碰到了一位英国纪录片导演，

It's 10 p.m. Beijing time.